不过让任小素庆幸的是，颜六元这次许愿并没有生病。事实上，昨晚颜六元依旧许愿了，这不是任小素劝阻就有用的，颜六元在这方面非常有主见。所以昨晚在胡同里，其实任小素原本可以尝试着躲避弹道，而不是用影子硬扛子弹，但他担心运气这个因素会让颜六元遭难，所以就没有去赌运气。不过颜六元没事也侧面说明，杨小锦出现在战场里，并不是因为颜六元许愿的结果。任小素看了一眼正在厨房洗碗的东富男，他有点头疼，这女人该怎么处理？王富贵对任小素说道： 你们上学之后，陈无敌一个人会出什么事儿不？ 任小素想了想问道： 你是怕陈无敌把他打死？ 王富贵呵呵两声： 当我没说。 吃完饭，任小素便独自坐电车上学去了，而王大龙则骑着车子带着颜六元。早上任小素还交代王富贵来着，等这周的黑药高价卖掉以后，尽量多买几辆自行车，而且大家都要把自行车给学会了，说不定哪天需要跑路的时候，自行车就能派上大用场。不光要买自行车，还得买修车补胎之类的工具，以防路上坏了车没法骑。任小素想象了一下跑路的时候一群人骑着自行车的光景，感觉还挺带劲的。任小素到班级里的时候，杨小锦已经坐在位置上了，他抬头瞟了任小素一眼： 昨天晚上除了和凌晨战斗，还发生过什么比较奇怪的事情吗？ 任小素愣了一下： 你是指什么？ 昨天晚上庆氏财团突然提高了对洛心雨的通缉赏金，不知道是为什么。 杨小锦平静地说道： 不过庆氏财团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地调整赏金，肯定是发生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任小素若无其事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救了徐先楚，原本罗兰他们追着徐先楚来着，后来没追上。 杨小锦沉默了半天，本身他也没指望在任小素这里得到答案，他和洛心雨只是有点纳闷而已。 谢谢。 任小素认真地道了谢，不管自己能不能打过凌晨，但杨小锦出手相救这件事情确实是需要感谢的。杨小锦嗯了一声，仿佛没有在意似的： 你为什么要救许玄楚？难道有什么其他目的？ 任小素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能有什么其他目的？毕竟相识一场，大家在静山里面同行那么久，怎么也算是队友了，如果是你出事，我也会冒险去救的。 杨小锦抬头瞥了他一眼：这就算是解释过去了。任小素松了口气，他现在往外面扔的锅是越扔越多了。这时候杨小锦问道： 那个东富男你打算怎么办？ 之前杨小锦提起这事的时候，他就发现任小素根本不虚那个东富男，当时他还疑惑任小素哪来的底气，可如今看来，任小素的秘密比他想象中的更多，而且那个陈无敌恐怕也是个高手。 我也正愁着呢。 任小素想到这里就无语了： 也不能老留着他呀， 不如你把他交给我们。 杨小锦问道： 怎么，你们也研究超凡者？ 任小素愣了一下，说实话他对研究超凡者的组织都没什么好感。 我们不研究超凡者。 杨小锦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们只感化超凡者。 任小素怔怔地看着他：这还能感化呢？怎么感化？强行物理感化吗？他说道： 交给你可以，但现在不行。 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 四天之后。 好。 杨小锦答应道。原本呢，任小素是打算问杨小锦把东富男卖了有没有报酬，后来他想到昨天晚上人家杨小锦出手相救的事情，报酬的事也就没有说出口。此时江吴从教室外面走了进来，他站在讲台上说道： 明天就期末考试了，我把大家的考场和考号公布一下。这考号是按照各自名字的拼音首字母排序的，所以明天 大家就不用来班里了，各自去自己的考场就行。祝大家考出一个好成绩。 这段时间以来，整个班里基本上就任小素和杨小锦没有好好听课，其他学生都还是非常努力的。外界对他们整个班级的争议都比较大，尤其是江吴现在在教师队伍里也经常受到排挤，所以这些经历过生死的学生就想给自己争口气出来。说起来就比较喜感了，整个班里就班长和学委不好好学习，其他人都是好学生。江吴在讲台上说道， 之前有同学想知道大学的招生标准，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下109B 类的大学招生条件。 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这年头只要是个好学生都有上大学的野心，因为现在大学生这个名词就意味着知识、地位、金钱。任小素小声问杨小锦， 大学里的生活是什么样？ 杨小锦想了想说道， 上课都是比较自由的，但考试的时候会非常严格，学生招收比较少，大部分学生在毕业之后会跟着导师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据说以前的大学很松散，但现在慢慢的大学招收学科越来越少，现在则更像是一个科研基地。这100多个壁垒里大概有20多所大学，这些大学的负责人现在都开始搞精简学生、精简机构，然后全力朝某几个方向的研究领域进行突破。 哦， 任小素点点头。 学生有补贴吗？ 杨小锦忽然发现自己简直是在对牛弹琴，自己说了那么一大堆，结果任小素这货关心的重点竟然是学生有没有补贴。他平静道， 没有补贴。 真的假的？ 任小素不信。杨小锦轻声说道， 你不是搞科研那块料，不要去祸害人家大学生了。 你看你这话怎么说的？ 任小素不乐意了， 我祸害谁了？ 此时杨小锦已经懒得理他了。台上的江吴说道， 想要考进109B 类的大学，考试科目只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门科目，每科150分，去年的招收分数线是560分，也就是说想要进入大学每科都得140分以上才可以。 任小素倒吸一口冷气，他前天做了张模拟的卷子，四门科目他总共才得了140分。他看向杨小锦， 怎么才能每科140分？ 杨小锦看了他一眼， 少做2道选择题就行了。 当时任小素就迷了，你一个上课不听讲的学渣，有什么资格装成一副自己是好学生的样子？咱俩不是半斤对八两吗？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然而这时候任小素觉得不对劲，他忽然在脑海里问宫殿， 杨小锦的数学什么水平？ 中级。 听到宫殿这么说，他便开心了起来，虽然这中级肯定比他强一些，但肯定也算不上好学生。哎，等等，任小素换了个说法问道， 杨小锦的高中数学什么等级？ 完美。 任小素赫然发现自己加了高中俩字之后结果就立马不一样了呀。事实上高中数学只能算是数学里最基础最基础的项目了。 杨小锦的高中物理什么等级？ 完美。 杨小锦的高中化学算了不问了。 任小素生着闷气，之前作为学渣的他看到杨小锦天天睡大觉的时候，想着有人陪自己一起成绩垫底，心里还暖暖的。然而这一刻他忽然发现，原来这个教室里的学渣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孤独？就这个时候最孤独。杨小锦看了他一眼，忽然问道， 你想进大学？ 我不配。 第二天考试的时候，任小素先是找到自己的考场，然后放眼望去，整个教室里竟然一个他认识的人都没有。 对于今天的考试，任小苏完全是抱着重在参与的态度来的，成绩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来过。以前在集镇学堂的时候也有考试，不过那都是张景林直接以提问的形式来进行的，而这里则是出卷子。任小苏觉得张景林以挨个学生提问的方式进行考试，纯粹是想省点卷子的纸钱，毕竟现在纸也不便宜。张景林要知道他在任小素心里就这形象，也不知道会作何感想。这时候任小素身后坐着的一个女孩拍了拍她。 哎，同学。 任小素回头看向那个女孩。 怎么了？ 那个，你学习怎么样啊？卷子能不能让我抄抄？ 这女孩的沟通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直接跟任小素聊上了。学校把大家分开本来就是为了防止熟人作弊，但这根本拦不住大家作弊的热情。就在此时，任小素脑海中的宫殿突然说道： 任务，帮助同学写完试卷。 任小素当时就惊了，他都分不清这宫殿到底是三观正还是三观歪了，怎么连作弊都帮啊？不过对于任小素来说，只要有任务做，那就一切都不是问题。任小素看向女孩说道： 你放心抄我的就行了。 女孩眉开眼笑： 谢谢你啊。 来自黎墨的感谢加一。 任小素心说，这是一举两得呀，不但能完成任务，竟然还有感谢币可以拿。到了考试的时候，黎墨惊喜了，他在后面观察着任小素，结果他发现任小素奋笔疾书，竟然把卷子写得满满当当的，这是个好学生啊。等到考试时间过半，任小素忽然让开身子，黎墨顿时抄了起来。在等他心满意足地抄完时，下课铃终于响起，老师过来把大家的试卷给全部收走了。黎墨高兴地看着任小素说道： 哎，没想到你所有的题都写了，好厉害啊你！你全都会吗？ 任小素笑道：“ 我不会啊。” 会不会的，先完成了任务再说呀。宫殿的任务是帮助同学写完试卷，任小素还不能把题空着，万一有一道题没写，就判定任务失败了怎么办？别说啊，编了一整张卷子，还挺累的。晚上回家的时候，任小素忽然看到小玉姐就等在店铺门口。小玉姐看到任小素，便像是看到救星了似的： 小素啊，你可回来了，老王被抓走了。 任小素皱眉： 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小玉姐解释道： 今天秩序司来了好多人，他们说我们卖药没有得到壁垒的许可证，这店铺里面也没有获得医师资格证的医生坐堂，所以要把负责人抓进去。 任小素稍微松了口气，虽然老王被抓走这事也是个大事，但只要不牵扯超凡者的事情就好。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秘密不知道何时暴露了，导致李氏财团要针对他，那才是真正的大事。任小素问道： 他们临走前说什么了吗？ 小玉姐说道： 哦，秩序司的人说等你回来了让你去一趟。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不急，晚上罗胖应该会来店里，我得问问他怎么回事。 他也很想把王富贵给赶紧捞出来，但处理这事儿不能莽撞，得先跟罗兰问清楚情况，才能知道该怎么办才合适。 可这里也不是庆氏财团的地盘啊。 小玉姐忧心道： 找罗兰好使吗？ 他都能让我们拥有壁垒居民身份的权利，办这点事应该不难吧。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那他晚上万一没来怎么办？ 小玉姐好奇道。颜六元在一旁说道： 没事，东富南还在我们手上呢。 结果话音刚落，他就听到街道上有车辆行驶的声音在不断靠近。任小素转头看了一眼，那坐在副驾驶上嘚嘚瑟瑟的可不正是罗兰吗？等车子在店铺门口停稳， 任小素看向罗兰， 又换了一辆新车。 话说这罗兰可真有钱呢、啊、之前小玉姐说她去卖汽车的地方问了，可一辆辆汽车别管好不好，全都是天价。可这个罗兰短短几天的功夫都换了好几辆车了。只是任小素不知道的是，对于财团的资金实力而言，这些所谓天价的汽车也不过就是个玩具而已。罗兰跳下车，乐呵呵地笑道：“ 哼，怎么都在门口站着呢？ 王富贵被秩序司抓走了。” 任小素开门见山地说道。罗兰愣了一下：“ 怎么回事啊？” 任小素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罗兰皱眉道：“ 哎呀，看来你们这黑药被人盯上了呀！大概是药效太好，结果这壁垒里有人想占为己有。这种套路我见得多了，先是找各种事情让你干不下去，然后再找人出面跟你谈收购配方的事情。”“ 收购配方？” 任小素沉着脸问道。“这世界上能从他手里夺走黑药配方的人还没出生呢吧？毕竟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配方是什么呀。”“ 这事儿肯定没完。” 罗兰说道。“ 后边麻烦事还多着呢，你解决一件，另一件麻烦就接踵而至，他们会把你搞得焦头烂额，然后用极低的价格从你这里把黑药的配方买走。”“ 先不提后面的事情。” 任小素看向罗兰：“ 你们庆氏财团在秩序司里面有人吗？” 罗兰说道：“ 有啊，前两天刚有两个兄弟被抓进去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有啊，前两天刚有两个兄弟被抓进去了。 任小素差点给气笑了。“ 我他妈问的是这个吗？”“ 我跟你开个玩笑。” 罗兰乐呵呵地说道。“ 不过你们庆氏的人都被抓进去了吗？” 任小素无语道。他还想让罗兰帮忙从秩序司里面捞人呢，没想到庆氏财团自己的人都被抓进去了。“ 你误会了。” 罗兰解释道。“ 我这边跟陆远打个招呼，王富贵今天晚上就能被放出来。”“ 那你怎么不捞你的人？” 任小素疑惑了。罗兰有点尴尬：“ 现在还不能承认他们的身份。” 这么一说，任小素就明白了，罗兰那两个被抓进去的兄弟肯定是在罗兰指使下干了什么没法见光的事情，所以罗兰现在没法出面捞他们，但是捞王富贵却可以。只是话还没说完呢，却见王富贵从门口走进了店铺，任小素一下子就惊了：“ 老王，你不是被秩序司给抓走了吗？” 王富贵解释道：“ 啊，我刚到秩序司，结果他们好像接到了上面的通知，就把我给送回来了。”“ 接到谁的通知？” 任小素疑惑道。“ 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 哎呀，没有没有，有人说是壁垒的管理者陆远通知他们放人的。” 王富贵跟个没事人似的笑道。罗兰在旁边嘚瑟起来：“ 你看怎么样，我的面子他们还是要给的呀，陆远这小子懂事啊，懂事。” 只是任小素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就算陆远再怎么给罗兰面子，也不至于罗兰这边还没打招呼那边就把人给放了呀，这其中会不会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但任小素也不知道陆远和庆氏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他也没法判断具体信息。总之先把王富贵放出来就是好事。“ 行了，你们先聊着，我去找东富南说说话，之后肯定还有别的事儿，那你找我肯定能解决。” 陆远都出面了，那些人还会继续纠缠吗？ 任小素疑惑道。“ 财帛动人心啊。” 罗兰解释道。“ 正所谓阎王好过小鬼难缠啊，而且这陆远又不是109号壁垒的实际掌控者，说不定打你这黑药主意的人是李氏的人呢，或者跟李氏有什么关系，说不定这种人光是恶心你就能让你难受半天。” 任小素沉默了，这是他第一次直面壁垒里真正龌龊的人心。如果说荒野上穿成西装革履的模样并不能改变这些人强盗的本质啊。任小素说道。“ 提前谢谢你了， 如果再出事情，我第一时间找你。 哎呀，进了壁垒就得适应壁垒的环境了，光想着打打杀杀可不行。唐周，你把咱们那儿的电话号码给他们留一下。 任小素忽然纳闷道： 可你最近干的事情不都是在打打杀杀吗？ 啊，是吗？ 罗兰尴尬笑道： 啊，我这也是策略。 什么策略？ 任小素好奇道。 你看这李氏财团之前把他们那个研究成果宝贝的跟什么一样，所有兵力都用来保护那个宝贝研究去了。 罗兰得意道： 你看看现在怎么样啊？事情搞多了他们就坐不住了，只能分散精力出来，这样一来大学那边的防守力量不就松懈了吗？ 任小素惊奇道： 你还能有这种头脑？我怎么感觉你就是硬凑的理由呢？ 罗兰不乐意了： 你瞧不起谁呢？懒得跟你说那么多，浪费感情。 等罗兰进了后院之后，任小素对王富贵他们交代道： 最近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难道这事儿就没啥直接根治的解决办法吗？ 王富贵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事。 这都什么人呐？荒野上也没这么恶心的事儿啊。 任小素叹息： 哎，以前我们都觉得壁垒是天堂，流民人人都想钻进壁垒里面来，可只有到了这里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世间根本没有天堂。 就如同罗兰预料的一样，那些觊觎任小素手里黑药的人并不会因为陆远的干预就善罢甘休。黑药的作用已经在壁垒里慢慢流传开了，店铺每天都有人络绎不绝地登门求药。如果说只是原本黑药的效果就算了，那还不至于让人疯狂到这种地步，可是能治不孕不育就太神奇了呀。王富贵虽然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药效，但现在大部分人登门基本都是为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曾经灾变的影响，如今不孕不育的人类越发多了起来，这就是黑药的市场。光是一个壁垒的市场还可能比较小，但这壁垒里许多中型公司早就有能力将药品卖到其他壁垒去了，起码李氏控制的十几个壁垒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黑药的配方，那么他们的制药公司就将掌握了一个源源不断的摇钱树，谁会嫌钱多呢？今天一大早，任小素就去学校继续考试了，而王富贵看今天还没到每周一次的卖药时间，便出门打算看看外面的自行车市场。既然任小素交代了要买自行车，那他肯定得好好瞅瞅，东家都发话了，掌柜的肯定得忙碌起来啊。小玉姐也跟陈无敌交代一声看好家，就出去买菜了。她打算晚上给任小素他们炖点排骨汤喝，毕竟家里需要长身体的成员比较多，她这边做饭营养得跟得上才行。只是上午的时候，店铺忽然来了几个身穿大红色制服的人，他们走进店里便看到陈无敌翘着二郎腿坐着。 谁是王富贵啊？ 陈无敌看了他们一眼。 找他什么事儿？ 我们是壁垒律法司的人，我叫陈伯翰。现在有人告 商业不正当竞争是什么意思？ 哎，到了我们律法司的法庭你就知道了。 那律法司的陈伯翰瞥了陈无敌一眼。 你不是王富贵吧？代签也行，不过这出庭传票得成年直系亲属签收啊，你是他直系亲属吗？ 我是。 陈无敌说道。 啊，行，那你在上面签字吧。 陈伯翰递给陈无敌一根笔。 你跟被告是什么关系啊？ 陈无敌说道。 我是他大师兄。 说话间，陈伯翰一把将传票给夺了回来。 嘿，大师兄算个屁的直系亲属啊，你在这瞎闹什么呢？ 陈无敌也不乐意了。 我闹什么了？我们师徒四人就像一家人一样，怎么就不是直系亲属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那律法司的陈伯翰被噎了半天，解释道： 直系亲属不是你这么解释的，王大龙才是王富贵的直系亲属，你不是。 陈无敌想了想更迷糊了： 有什么区别吗？王大龙是我们三师弟啊，三师弟都是直系亲属了，那大师兄怎么就不是直系亲属？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下子给陈伯翰气得扭头就走，他觉得自己跟陈无敌压根儿说不清楚这事儿。晚上任小素回来知道这件事情后便皱起眉头，这一刻他忽然感觉自己和这繁华的壁垒有些格格不入起来。刚进入壁垒的时候，电车上的人因为他们是流民纷纷下车了，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学生家长因为他们是流民便想让他转学，现在他们店铺刚刚红火起来，对方便用壁垒里的规则来对付他们，想让他们交出黑药的配方，不然的话就让他们坐牢，让他们家破人亡。曾经的任小素对壁垒是向往的，而这一刻他与颜六元一样也想离开了。在壁垒里生活的越久，任小素越觉得这里还不如荒野上来的自在。有时候任小素都在想，自己有没有可能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不，他还没有这个能力。但任小素从来都不是一个逃兵，既然他对这壁垒的规则一无所知，那他就用自己的规则去解决问题。任小素对王富贵说道： 再送来传票你就先接了，只管去律法司看看怎么回事，看看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剩下的事情我来解决。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王富贵担忧道。 不会。 任小素笑道：罗兰不是说了吗，李氏财团现在根本顾不上这点小事。此时在那些有钱人的眼里，这店铺里的王富贵、任小素他们不过是一群刚刚进入壁垒的流民而已，虽然有陆远和罗兰保护，但这里是他们李家人的地盘。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昨晚凌晨小队团灭惨案的制造者就是这家店铺的主人。此时凌晨小队团灭的事情已经轰动了财团上层，现场勘查表明当时与凌晨战斗的只有两个人，其中还有一人能够面对凌晨时以一敌三。凌晨本身就很出名了，这时候竟然有超凡者能够对凌晨小队造成碾压式的打击，关键是大家还都不知道这人是谁。此时恶魔耳语者李神坛带着司离人坐在一个小小的店铺里吃面，旁边有人正在讨论着昨晚发生的事情。秩序司并没有对此事保密，所以此事传播速度极快，以前超凡者对老百姓们来说好像还有点遥远，但今晚之后好像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一个邻桌喝着小酒的大叔神秘道： 都说不知道是谁干的，凶手连人都没找到，太残忍了呀，竟然一下子杀了那么多人。你懂什么呀，我种公司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大叔不屑道： 我呀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前段时间的爆炸案就是他们搞出来的。 此时李神坛笑着对小姑娘说道： 应该是那个任小素了。 你怎么知道是他呢？ 司离人眨着眼睛好奇道： 这壁垒里的超凡者就那么多，我还不知道是什么能力的超凡者，就只有他了。 李神坛笑下来的时候样子非常阳光，旁人必然想不到他就是那个让各大财团都有些紧张的恶魔耳语者。他继续说道： 你看吗，我就说他很厉害了。 因为你没法催眠他吗？ 司离人好奇道。 不不不，我没尝试过催眠他。 李神坛笑道： 是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催眠他，那么睡着的人可能会是我。当然只是直觉。 那要不要我去杀了他？ 司离人天真的语气里似乎没有善念感一般，那杀机沸腾的话语与他可爱的面容形成巨大的反差。李神坛摇摇头： 杀他干嘛？你忘了吗？我们和他才刚刚成为朋友啊。 哦，对。 司离人点点头。 现在是朋友了。 而且，你也未必打得过他。 李神坛叹息道。113壁垒已经成为了一座巨大的废墟，那曾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繁华城市已经灰飞烟灭。老鼠、野狗、野猫盘桓在这里寻找食物，只是短短几十天的时间，荒草便已经从水泥地面裂开的缝隙里钻出来。只是那群老鼠、野狗、野猫也在小心翼翼地行动，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可怕的未知。忽然间，一小队身穿黑色作战服的庆氏作战人员从一条小路里钻了出来，他们全神戒备地举着各自手中的枪械，全副武装。硕大的野猫野狗看到他们便立刻慌忙地跑掉了，作战班组里为首一人打着战术手势，紧接着队伍里立马有两名队员向前突进，探查前方巨大障碍物背后的动向。那障碍物是一栋坍塌的楼体，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着，那两名前锋打手势，无目标。作战班组再次向前推进，如果从天空中俯瞰下来，这30人的小队便宛如一只巨大的山猫似的，一点一点匍匐着走进战场。当他们经过之后，后方便有大量的整编制作战班组立刻补进，有些作战班组甚至携带着大量重型武器，还有班组负责随时搭建掩体类防御工事。类似这样的渗透队形在整个壁垒西北方位还有很多，这是庆氏庆允所带的第一作战旅，还有之前庆怀所带的第七作战旅残部也被他收编。庆怀已经死在了之前实验体偷袭战之中，如今第七作战旅名存实亡，庆允打算直接吃掉这支部队来扩大自己的力量。只要这次作战成功，那么他完全可以代替过去庆枕在主席团心中的地位。庞大的财团之所以从不向各地妥协，那是因为财团自身就有强大的造血功能。主席团认为，个体在整个财团中的影响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此庞大的利益共同体想要长久生存，那就必须相信组织的力量，而不是个体的力量。庆允在战斗序列的最后方，他冷冷地看着指挥车上的屏幕，此时车上数十个屏幕便是数十个作战班组的推进情况。现在一切都是顺利，只是庆允觉得有点古怪，因为这片废墟太安静。庆允看向身旁的一位中年男人， 李副官，之前你们就是在这里遭遇袭击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李副官，之前你们就是在这里遭遇袭击的。 没错。 那名李副官点头说道。 实验体忽然从中间将渗透的作战序列拦腰斩断，把整个战场一分为二。他们非常熟悉这里的地形，而且战斗力惊人，寻常子弹打在他们身上根本难以形成致命攻击，你一定要小心，防止他们再次偷袭。 庆允点点头。 放心，我可不是庆怀，我就在等他们出来。 可是庞大的作战序列不停向前推进，却始终没有见到任何一只实验体。这城市如今安静的有些诡异了，道路两旁经常可以看到人类的尸骸，由此可以想象到曾经那场灾难对这里造成了多大的损害。人面虫在袭击这里后已经不知去向，按照情报显示，这里已经成为实验体的领地。可是实验体呢？通讯频道里忽然有人说道， 发现巨大地表裂缝，在裂缝边缘有攀爬痕迹，下面疑似实验体躲藏的地方。 派两支作战班组下去看看。 庆允说道。通讯频道里的那名前线指挥犹豫了一下说道， 两支作战班组如果在下面遭遇实验体，恐怕一个都活不下来。 庆允皱了皱眉头。 作战部队不需要思考，你只需要按照我的意志去执行就可以。 收到。 通讯频道对面声音平静了下来，李副官在旁边不敢说话，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倒霉鬼被派下去了。不过他知道自己回到111壁垒，一定会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与其同情别人，还不如同情自己，或者赶紧在这次战斗中将功补过。万一这位庆允回去能够替自己说点话，那自己就有机会把责任全部推给那位死去的庆怀。原本所有人都以为那条裂缝之下会传来哀嚎声与枪火迸发的声音，结果并没有，始终都是安静的。忽然间，通讯频道里传来前线的声音。 这地下应该是曾经实验体的巢穴，强行被挖出了巨大的洞窟，只是这里一只实验体都没有了。 庆允皱起眉头，那些实验体跑去哪儿了？紧接着，通讯频道里忽然有人说道， 这洞窟里面竟然有一个小型的实验室，似乎是实验体将一些实验设备搬到了这里，而且地面还有用过的注射针头。 这句话让所有听见的人都愣住了。在大家的认知里，这些实验体就如同野兽一般，谁也不会拿 注射器和实验设备全给我带回来，拿回111壁垒进行取样研究，我要知道他们到底注射了什么东西。 说着，庆允断了通讯频道后，便拿起卫星电话跟远在111壁垒的主席团汇报这里的情况。如今113壁垒已经成了一座空城，谁也不知道那上千头实验体去了哪里。可是实验体自己能够进行研究实验，甚至还给自己注射药剂，这个消息让人太过震惊了。主席团那边接到消息后也陷入沉思，他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忽然间，有秘书走进会议室说道， 庆振失踪了，就在刚刚有一支车队离开了壁垒，我们怀疑庆振就在那支车队里。 主席团一名成员皱眉训斥道， 一个庆振都看不好。 又一人说道， 必须严查庆振是如何逃脱监视的，这其中必然有其埋藏的棋子帮助，不然他怎么可能如此悄无声息地逃出壁垒。 看来庆振之前也没闲着呀。 有人感叹道。那名老者平静地问道， 那支车队离开的方向是哪里？ 109壁垒方向。 秘书说道， 那不是李氏的壁垒吗？难道庆振想叛逃？ 有人疑惑道， 我建议立刻追击他，庆振知道的财团秘密太多了，如果叛逃去李氏，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 叛逃？会议室里的主席团成员都陷入了沉默，这个罪名可就大了。庆氏财团里以往也有人叛逃过，但近些年几乎没有，因为叛逃的代价太大，财团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叛逃成员。有人问秘书道， 这庆振有没有留下什么信息？ 他在别墅桌上放了一封手信。 秘书说道， 他说自己出去散散心。 会议室里其他人都愣了一下，这庆振拿主席团的决定当儿戏了吗？让你不得迈出别墅半步，结果直接出壁垒了。老者想了想说道， 他还不屑于叛逃去李氏，我怀疑他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实验体消失的消息了，这两件事中应该有所联系，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巧合。 有人疑惑道， 您是说庆振因为实验体的消息才离开壁垒的？ 看来是这样的。 老者阴沉着脸说道。坐在会议室里的主席团成员听了老者的话，忽然有点摸不着头脑。 可是实验体的消息跟庆振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要逃？哼， 看样子庆振已经做出判断，那大量的实验体恐怕正在朝着109壁垒转移。 老者说道， 而庆振往109壁垒那边去，应该是为了去救他的哥哥罗兰。 罗兰在109壁垒并不是什么秘密，财团之所以没勒令罗兰回来，只是因为懒得管这个私生子而已。庆枕与罗兰感情很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大家没想到庆枕会为了这个罗兰竟然甘愿冒着叛逃罪名也要潜逃出111壁垒。 可这庆枕单枪匹马去111壁垒有什么用？ 有人疑惑道。 他手下都没人了呀。 有人问的秘书。 他被瓜分去其他作战序列的士兵有什么动向吗？ 没有，都很老实，全都在各自的军营里。 秘书说道。这话一出，大家都沉默了。以庆枕的性格，怎么可能不带人就跑去109壁垒？那么只有一个解释，这庆枕手里恐怕还控制着一支连主席团都从未知晓的秘密部队。其实这不就是主席团把庆枕手里权力收回的原因吗？这财团里最出名的影子快要失控了。任小素总觉得这几天有些不太对劲，整个壁垒好像突然平静了起来，没有人搞事情了，也没再发生过什么战斗，仿佛那一个个势力想方设法来到109壁垒就是为了来观光似的。期末考试之后的放假典礼上，任小素并没有看到杨小锦的身影。按照流程，这时候要来领取暑假要做的卷子，然后公布一下考试成绩，顺便老师再给大家讲解一下期末考试的试卷。结果杨小锦直接失踪了似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